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 阿们。 谢谢。要不要说中国人觉得美国人讲的太多，因为美国人甚至连家人也都要向他们说谢谢。那中国人觉得这样就是把家人看作外人，太不亲切，太奇怪了。但是美国人呢，他们当然觉得中国人讲的不够多，就是太不礼貌了。那我想这种文化的差别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，就是不同文化的区别而已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就是在谈这谢谢的题目，但是他没有在谈我们要不要谢谢人，乃是在谈我们要不要谢谢上帝。那要不要？要，一定要。那一位本来长大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，他回来到耶稣那里，在他脚前感谢他。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吗？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说，感谢上帝，归荣耀于上帝是应该的。圣经也充满了其他的例子，叫我们要感谢上帝。比如，从以弗所书5章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上帝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比较详细地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看它关于感谢上帝是怎么说的。我先再念一次第11到第13节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首先，耶稣当时在往耶路撒冷去。自从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开始，耶稣一直在往耶路撒冷去。圣经说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。耶稣那样定义去，是因为他这个是他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为了被钉在那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，受死，3天复活。耶稣非常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为了定义往耶路撒冷那个十字架那边去，替我们被钉在那里。但是从路加福音第10章一直到第19章，我们一直在看耶稣还是有时间在那路途中停下，帮助那些求他怜悯他们的人。今天的经文是个好例子。耶稣在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的边界的时候，就遇到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。那么虽然耶稣正要进一座城市，但是这些病人肯定不是在那城市里面出来的。这是因为长大麻风病的人，他们绝对不能跟健康的人在一起，因为这个病是很会传染。因此长大麻风的人需要在旷野里住，他们是一群一群地住，这10个人可能就是一群一起住的麻风病人。好，经文说他们远远地站着，一定要远远地，因为不能太靠近会传染。所以他们远远地站着而高声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是的，他们是很可怜的，没有医生能帮助他们医治他们，他们只会在旷野受苦，一直到他们很痛苦地死为止。他们需要耶稣怜悯他们， 并且他们这样向耶稣喊叫，就表示他们相信这位夫子耶稣，他有办法帮助他们，医治他们。那么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永远拯救他们的基督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至少相信耶稣能医治他们的身体，并且耶稣也就这样做。我们就继续看第十四节，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很快，对不对？耶稣听见他们的呼求，他看见他们可怜的情况，就说话医治他们。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，是因为当时祭司是管所有洁净和不洁净的事。你如果长大麻风的话，你就是不洁净的。圣经旧约利未记讲得很清楚这方面，利未记也形容祭司如何查看一个人，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病，是不是洁净。所以耶稣叫他们去看祭司，所以祭司可以正式地判断他们已经是洁净了，已经得了医治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城市里面去，回到他们的家人，正常地进入社会。这十个人都得了医治，耶稣用他的一句大能的话医治他们。耶稣是上帝，他有这个神性的能力，他也怜悯这些受苦的人。这个就是今天经文的重点，关于耶稣是谁，并且他所做的是什么。就像耶稣怜悯了那些长大麻风的人一样，耶稣也怜悯了我们。他不仅是照顾我们的身体，耶稣更赦免我们的罪，永恒地拯救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看，看他们和我们这些领受上帝宝贵祝福的人所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。我们看第十五到十九节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段强调只有一个人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就是耶稣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其他的九个照样得了医治，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感谢耶稣，并且那位回来的是一位以色列人所恨恶的、所看不起的外族人撒玛利亚人。我们大概会想，应该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比较懂得感谢上帝，不是吗？但是反而没有，是这个外族人。因为这位撒玛利亚人俯伏在耶稣脚前，又大声归荣耀于上帝，有可能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，不仅是一位行异能的人，至少他跟其他九个一样，他相信耶稣能医治他的身体。耶稣也宣布这个事实，他对那位撒玛利亚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吧。那么当然不是他的信心本身是一种力量能够自己医治自己。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说他的信心领受了耶稣所赐给他的医治。那医治的大能当然全部在于耶稣和他大能的话。这个人的信心也是上帝自己所创造的信心，只有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一切都还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。好，这段经文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一段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 我觉得是蛮简单的。首先，就像上帝怜悯了那十位大麻风病人一样，上帝也怜悯了我们。第二，我们领受了他的怜悯之后呢，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感谢他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详细看这两点。如果那位回来感谢上帝的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的榜样的话，我们就看我们如何像他，也应该像他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我们如何在很多方面本来就是跟他一样。他是有疾病的，他不能靠自己，也不能靠任何别的人，包括世界上最好的医生。他真的是很可怜，也没有盼望的。我们呢？我们的身体可能从来没有像他的那个身体那么糟糕，但是我们灵魂的情况本来就是那样，本来病得很严重，非常可怜。其实我们生来就是有致死灵魂的病，就是我们的罪。我们没有希望，不能靠自己，也不能靠别人。我们跟那十个病人一样，只能远远地站着，向耶稣喊叫说：“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结果，耶稣做的跟他当时所做的一样，他说一句话就解禁我们。他借用一位牧师的口说：“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的罪。”拿着吃，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，为你的罪而舍的；拿着喝，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宝血，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出来的。好丰富，不仅一次，耶稣拯救的话，他洁净我们的话，一直来，一直洁净，一直拯救我们。耶稣当然也不仅这样给我们他的祝福，他每天保守我们，给我们食物吃，衣服穿，地方住，健康的身体，他给我们家人工作等等，真的是讲不完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应该感谢他，一直感谢他，因为他一直祝福我们。我们真的应该归荣耀于上帝，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在跟圣经一起雅各书承认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是的，上帝多么的祝福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常常感谢他？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做不到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两种不同人向上帝的沟通。第一个是祈求，对不对？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第二个是耶稣真的就是可怜人，拯救他们之后的回应，耶稣夫子，感谢你。好，那么第一种祷告，那可怜我们的祈求，这段经文有多少人做？当然有十个人做这个祈求，对不对？但是第二种祷告，那感谢的祷告，有多少人做？当然只有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自己跟上帝的沟通是不是一样？你在你所有向上帝的祷告里面，百分之多少是祈求，百分之多少是感谢？我相信祈求应该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其实连那求主怜悯的祷告，我们已经够不容易讲，我们常常连这个祷告都没有做。但是当上帝不断地真的怜悯我们之后，我们更不会感谢他，对不对？因此，我们现在应该说出哪一种祷告呢？求主怜悯我这个罪人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今天现在 就是需要上帝再一次的怜悯我们，特别需要他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他有没有做？有，肯定有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诗篇照样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孽。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。2000年前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住在以色列第33年，主要不是为了医治那十个大麻风病人的身体，他来主要是为了被钉在那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。当耶稣走在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遇到有困难的人的时候，像他遇到那十个大麻风病人一样，他当然也怜悯他们身体的需要。但是当时以色列有好多好多地方刚好没有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那些人的身体耶稣没有医治他们，但是他还是为他们被钉在那十字架上，为了赦免他们的罪，拯救他们。照样，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，或许有很多不同的困难，或许有些困难是像那些大麻风病人一样是身体的疾病，耶稣今天不一定会马上给你解决你这样的问题，至少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。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不会有那些困难，但是你暂时一定会有不少的困难。我们罪人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就是没有办法，一定会有困难。但是虽然很多困难上帝可能暂时不会给你除掉，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耶稣今天除掉了你的罪。那你或许觉得除掉我的罪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你如果是这样觉得的话，这个就是你的罪。如果你的罪没有蒙赦免的话，你就不可能到那新天新地，那没有任何困难的地方。但是耶稣就是再一次地赦免了你的罪，就像他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了被钉在那十字架上，为了赢得你的赦免一样，他现在每一个主日再一次地来到这里，他来主要是为了不断地送给你他2000年前所赢得的赦免，送给你自己。等一下他要借着他的身体宝血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。可以说耶稣医治那十个病人很容易，他讲一句话就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赦免他们的罪，也赦免你我的罪，没有那么容易。那十个人身体长大麻风病，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有你的心里长属灵的大麻风病，就是罪。这个病跟大麻风一样是一个致死的病，但是属灵大麻风是引起一个永恒在地狱里面的死，比身体的大麻风病所引起的严重多了。这么严重的属灵病也比较难，比较不容易医治。耶稣怎么做呢？首先要了解耶稣他是唯一完全洁净的，哪一点都没有身体或更重要没有灵魂的疾病的一个人。但是他把那十个人的属灵大麻风，也把你自己的属灵大麻风，包括你不够感谢上帝的罪，他都担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就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不洁净的、病得最严重的一个人。这不容易， 并且当他像那十个病人一样呼叫上帝帮助他的时候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上帝反而不理他。耶稣就被扔在那十字架上，一直等到他很痛苦地死为止。上帝真的怜悯你了，他那时候有，他今天再一次地有，他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。虽然他不会现在解决你所有比较小的问题，但这就像耶稣第三日复活，然后升到他父那里回去，你照样也会这么做。你肉体还是一定会死，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使你的身体复活，你会灵魂与身体永恒地在天堂里面，不会有任何的困难。这是肯定的，上帝多么的怜悯你，多么的祝福你。那我们现在就怎么样回应呢？我们当然感谢他，不断地感谢他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您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